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春节联欢晚会就像是每年除夕之夜为广大电视观众奉上的一道风味齐全的年夜饭，在这样一桌丰盛的大菜中，自然少不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角。在今儿的岁月风云里啊，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相声第一次走上春晚的舞台，听一听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都有哪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出现。参加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同堂，特别是马季和姜昆师徒二人，不但要为广大观众表演精彩的相声节目，还担当起了主持人这一重要角色。他们发挥了相声演员妙语连珠的特长，将晚会的气氛营造得十分热烈。而他们在这一次春晚上表演的相声作品也反映了80年代初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反映农村新貌的相声《山村小景》。 啦滴滴啦，哒哒啦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啦哒啦啦哒滴哒啦，嘟啦啦哒啦滴。啊， 福田 福田福田福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哦哦哦，嘎嘎嘎嘎哒，嘎嘎嘎嘎哒。啊，怎么了？ 就别叫唤了。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具体是什么词儿？ 这没词儿啊。 怎么没词儿呢？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哎那就是词儿， 这谁听得明白呀？ 啊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我啊，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烂了，不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我不是说那意思 啊，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哦，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我们家的事儿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你来了， 赵岩呐、啊， 心里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就大变化，劳动治疗富啊啊啊，勤劳发了家，吃穿不犯愁啊啊啊，出门的有钱花，买了彩色电视机，还添了一对大沙发，还媳妇儿的娶了仨 啊。 这仨一人一个呀， 吓我一跳。 三中全会之后，你们家经济大翻身。 那是啊，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这鸡鸟叫唤，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啊， 冒尖儿，冒尖儿， 你们家冒尖儿了。冒尖儿啊， 哎，对不对？ 那这喜鹊叫唤呢？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哎， 这公鸡打鸣， 没闲人儿， 没闲人儿。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连孩子都下地了， 对吧？ 那这母鸡叫唤， 嘎嘎哒， 什么意思？ 那还不清楚 啊？ 你哥哥比你大，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去了一趟。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啊！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是吗？ 哎，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哦， 红枣，大红苹果。 嗯，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嗯，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嗯，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对， 还有红福字， 嗯，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 全变红了。 甭说这个 啊，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嗨， 嗯， 那也别得病啊。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啊，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呵，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啊， 你们那儿一进村，灰呀，绿树成荫。 对 啊，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白的； 地里三白大西瓜， 白的；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白的； 面墩墩的老倭瓜， 那是黄的， 籽儿是白的， 这也算？ 那是啊。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黑的；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那是红的， 黑红黑红的。 哦， 菜地那茄子， 那是紫的， 黑紫黑紫的。 啊， 暖窖那黄瓜， 那是绿的， 黑绿黑绿的。 哦， 丰收的棉花， 那是白的， 黑白黑白的。 有这色儿吗？ 反正是五颜六色。 嗯，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真是太漂亮了。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 啊、 为你们村呐喊。 怎么叫啊？ 咩咩咩。 嘿，啊，真是太美了。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庄稼怎么会？ 过去他们村啊，到处都种红薯， 种那玩意儿出数，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怎么呢？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至于吗？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对，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啊，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真的？ 哎， 那高粱像什么呀？ 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嗯 啊， 玉米呢， 就像威武的战士 啊。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仨手榴弹呢。 我 啊， 那棉花呢，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 嗯、 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 那向日葵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就那大脑袋呀。 那不，那是草帽。 哦， 你不信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漂亮了， 就剩根杆了。 那谷子呢， 沉甸甸谷穗儿耷了下头去了 啊，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是吗？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说什么？ 马季别走了。 怎么呢？ 你是咱村女婿了。 呦呦呦，想什么呢？ 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怎么呢？ 咯儿 咯儿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没听说过。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啊。 哎呀， 嗯， 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啊，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那大牲口喂的个的个膘肥体壮。 那是 啊， 嗯，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啊， 都说出话来， 没听说过。 怎么啊？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这谁听得懂啊？ 这哎，我听得懂啊。 是吗？ 啊， 哦，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哦，你能翻译？ 当然了。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猪就这样啊。 你来来，还真像啊。 什么叫像啊？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啊，说什么呢？ 来来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这猪还道喜啊？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就别客气了。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儿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着这么壮实了。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鸡什么神态？ 鸡就这样 啊，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那是说话的。 说什么？ 管各位叫哥哥，哥哥， 哥哥，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咯咯咯咯， 各位您来了。 咯咯咯咯，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进得去吗？咯咯咯咯， 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咯咯咯咯，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咯咯咯咯， 又鹤灵又通风， 咯咯咯咯，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变化， 咯咯咯咯，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咯咯咯咯，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咯咯咯咯，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咯咯咯咯，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咯咯咯。 就下大蛋， 咯咯咯， 下好蛋， 咯咯咯， 多下蛋， 咯咯咯。 他说了， 咯 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咯咯咯咯， 这么大不过瘾， 咯咯咯咯， 这么大更不行， 咯咯咯咯。 他说了， 咯咯，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的， 下不了， 可不是吗？ 欺负呀这个，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鸭子什么神态？ 鸭子就这样， 来来， 我倒全会学， 来来来。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啊，絮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全扒光了，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呢？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加大大火，您。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我烤的难受。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将；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观众可以通过电话来点播演员表演节目，所以呢，演员们表演过节目之后呢，并不会马上下台，而是会继续表演一个或几个观众点播的节目。就拿姜昆和李文华来说吧，表演完了反映计划生育的错走这一步之后，又收到了观众点播的条子，两位解放军战士希望他们能表演一个反映部队题材的相声，于是啊，姜昆和李文华就又合说了一段战士之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段战士之歌的片段。 他们各个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曲不同。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带着他们自己军兵种的特点。 哦，像陆军唱什么歌？ 陆军有陆军特点。 什么特点呢？ 陆军在地下的 啊，陆地啊， 陆地啊，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唱什么歌？ 排的浩浩荡队伍，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的祖国的大地， 嘿，脚踏的祖国的大地，这就是它的特点。 对，脚步坚强有力， 多结实。 嗯，这个空军呢？ 空军 啊，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银燕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哎， 唱什么歌啊？ 你看他们唱， 嗯。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 哎呀，这个飞 云燕在天空翱翔。 哦，这个骑兵呢？ 骑兵， 嗯，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哎，你唱唱， 你看啊。嗯，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马蹄子声呢？ 你听啊， 嗯， 刀光闪闪映苍空。 哪儿呢？ 你听这节奏啊？ 哪儿了？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小碗面够着吧？ 马蹄子节奏嘛，对不对？ 那个。火箭炮兵， 火箭炮， 嗯，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这是什么呀？ 发出一颗去， 火箭炮吗？ 看排排炮尖怒火烧，唰， 哎，又怎么了？ 又弄出一颗去， 从那边弄出一颗去， 怎么样？ 好，那个海军呢？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宽广，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叫吕文科，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是啊， 一脱腔 啊， 那嗓子就跟片汤。 哎，这哎， 说错了，说错了，就说他一脱腔啊，那嗓子 扔。我你甭比划了 啊！ 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这就是他的。 你看那啊， 嗯， 江水在天边汹涌翻腾，水兵的。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这是干嘛呢？ 他能唱出五十多里地去， 还是真形象。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嗯，第二个特点， 抒情。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那当然了， 嗯， 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哪一首啊？ 《军港之夜》。 我知道 啊， 这苏小明唱的好，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我就爱听这歌。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 喂是什么？ 这是乐器伴奏，小号加弱音器。 我加你塞 上。对，好的，好的，好的。 啊， 咱们熟悉了各个军种兵种的歌曲，以后你到哪儿唱哪儿的歌，人家多欢迎啊。 对了， 啊， 哎，你像刚才那歌要给海军演， 哎呦，人家太高兴了， 准得欢迎。 咱们俩往甲板上一站，水兵就坐底下，男生二重唱。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那你 不 唱， 不是我这嗓子不能唱， 挺好听，跟水萝卜似的。 这你来了， 你来了， 这你别夸我，这真唱。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我给说相声，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花刘。 不，那您那怎么着也不行，我唱不了 呢。你跳舞呢？ 跳舞，你瞧我这身管行吗？那玩意儿，瞧你看， 哎，朗诵你行吗？朗诵。 哎，朗诵行，就我就没词儿。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儿，苏小明那段歌词儿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儿。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不要紧的，嗯，我唱啊，我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走吧，试试，咱们站紧了。啊，春节咱开始彩排了，好不好？站好了啊， 嗯 啊，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呢。 哦，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就两个夜呀，静悄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表演的相声《战士之歌》的片段。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除了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新作品之外，广大观众也通过电视屏幕欣赏到了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郭全宝的演出。不过，由于侯宝林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并没有在晚会现场表演，而是播放了一段他和郭全宝的演出录像。广大观众通过录像感受到了老艺术家无穷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戏剧杂谈片段。 你唱哪锅啊？ 老生。 看这样， 唱老生。 嗯， 哦，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啊，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你看你不懂不是？ 怎么回事啊？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为什么呢？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啊， 下边戴上胡子， 哎，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哦，人家看得清楚。 哎， 嗯， 你要是头小， 嗯， 脸短就不行。 为什么呢？ 嗯，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哎，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 哦， 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剩这么一点呢，瞧不清楚了。 就是嘛。 嗯，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呢讲究四派。 哦， 有余派 啊，对，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齐派， 对，四大须生。 哎，这是四大名派， 各有特点， 是吗？ 对， 你是哪派啊？ 我是全派。 哎，全派 啊。 哪有这么个全派？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哎， 哦，那可不容易。 是啊， 这个马派的特点呢？ 马派啊， 嗯， 它主要是用这个地方唱。 哎，啊，用脑门子唱啊？ 啊， 人家唱戏都是用嗓子，哪有用脑门唱的呀？ 你听着奇怪吗？ 新鲜了， 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呢？ 这叫脑腔共鸣。 哦，脑腔共鸣， 它那个发音的位置不同， 发音的方法也不一样， 它用共鸣用的最好。 是啊， 哎，你得讲究脑腔共鸣，哦，鼻腔共鸣。 哦， 你看咱们说话呀， 啊， 好像这个共鸣用处不大。 哦，鼻腔共鸣不太重。 你要是念韵白，它非常有用。 是吗？ 韵白就是把每一个字都要拉长。 哎，挂戏韵了吗？ 你比如说一个老生出来 啊， 念一副对儿。 哪什么对儿啊？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哦，就这么两句。 你看这么说起来， 嗯，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也不太明显呢。 你上口用韵白。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哦，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上了。 哎，这就重要了， 是吧？向阳门鼻，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你就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哎，什么话？那跟没鼻子一样了。那个 就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就是 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念白这味儿 啊， 娘娘门里春堂的，你看你这样， 哎，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播放的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的戏剧杂谈片段。在这届春晚上，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侯耀文和他的搭档石富宽也参加了表演。从1983年开始，相声正式和春晚牵手走到了一起，这一走啊就是20多年。 相声走上春晚舞台，称得起是相声历史上又一座里程碑。而1984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儿，也是同样值得在相声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笔，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田震演唱的《回望》，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